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列，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自从中国香港特区咧，就由中联办前主任郑雁雄咧严正宣布由乱入治、由治入兴咧，啊呢八个字咧不断有人重复。咁由治入兴咧，只不过咧好可惜咧，近日咧嗰个跳楼自杀啊等等咧烧炭吊颈咧，嗰个频率咧系升得非常之高。嗱，踏入九月。短短只有10日，就有咩呢？青衣长青村一名大陆男子就跳楼，送院抢救不治。9月10日同一日，荔枝角中山台44岁的女住户是烧炭。9月9号，东涌27岁的男子就失踪。朋友报警就一路追到去屯门，发现他在私家车里面烧炭死亡。9月5号，九龙公众码头男子堕海，就是这个是跳海的，不是失足堕海的。咁呢昏迷呢就跟住呢抢救不及呢不治。9月5号何文田34岁男呢就烧炭呢又死亡。9月4号西环屈地街的女子呢就跳楼。9月3号深水埗东卢大厦一个七旬的男子呢70岁就吊颈死。9月2号这个呢荃湾怡乐花园就火警，原来就是同父异母啊，啲兄弟不和，就死者上庭之前就烧屋就兼堕楼。9月2号大埔太和村14岁的少女又烧炭。9月2号中港码头女子就企图跳海，这个就没死到，是吧？9月1号就屯门山景村景华楼母子就一起烧炭，就倒卧摊位。8月31号那些不计了。但是呢即是尤为离奇呢，就是呢最新的一宗，就是一个18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呢香港大学女生，就在西环的西营盘呢那处呢就堕楼啊。咁呢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初步调查呢，这位呢姓王的中国女生呢就持护照呢来香港，入了香港 U， 原来呢她误堕假冒官员的电话骗案，就遭致呢金钱损失。咁咧就可能覺得好內疚啊，同埋好唔掂啊咁，咁咧就跳樓死亡。咁咧港大同學咧就表示咧就覺得好痛心，而咧佢個母親咧亦都由大陸咧係嚟到咧係認屍啦等等。嗱，呢啲叫由亂及治，由治入興咧，點解咧係用咁多種自殺啊，係嚟到啊嚇説明咧嚇？咁尤其係最新呢宗咧，18歲，第一，第二係來自中國大陸。第三是香港大学的女生是跳楼。第四个原因就是原来是接到电诈，对方是呃了他笔钱。这四样东西摆在一起，中国香港特区郑雁雄说香港终于越来越有似中国的样子，跟着他拍拍啰又不带走一片云彩了。但是香港大学即是几十年一百年即是没听过，考到入 Hong Kong U，就算你考试不合格都有得补考机会啦，或者拍拖啊失恋啲多啦，就点都会珍惜啊呢个你考到入香港大学嘅机会，点会即係跳楼呢？係跳楼嘅原因又话接到电话系诈骗，咁到底发生咩事呢？係温家宝话斋香港嘅深层次结构啊个问题喺边度呢？鲍生。 係咁啊，呢啲事呢近来嘅自杀其实嗰个数字啦是节节上升的，不过因为媒体比较克制的报道，实际的数字啊同埋这个过程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淡化了，所以大家呢可能就不多留意，但是平均的香港自杀率呢其实是较一般的平均数现在是高了很多。咁啊，头先你提及呢那个18岁的大陆女生呢就读香港大学，竟然呢都会遭受到电骗，跟住呢就要自杀。咁其实令到人觉得呢究竟现在读大学的人啊或者是来自大学这些精英优才呢，究竟他的智商和他的人生念力呢是究竟有多少呢？为什么会还会陷入这些大陆官员的电骗呢？其实有些时候你都会发觉呢，有些妇女啊或者是不知名的新移民啊都会遭受到这些电骗的案件的。其实有些情况呢，我有理由怀疑里面是有内情的。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贸然收到一个电话，话你牵涉到公安啊、查案啊，或者系欠钱咧，或者一啲叫做牵涉到经济金钱嘅呢啲案件咧，你系唔会相信，或者甚至你都吸线噶啦。咁但系咧，我都提过，往往好多呢啲新移民嘅或特别系嚟到香港读书嘅呢啲学生咧，佢唔系净系读书或者求学嘅。其实佢有一个背后嘅任务，呢个任务咧唔系咩官方嘅任务，好多时候就系佢背后屋企咧嘅一个资产配置啊，好听啲，唔好听就叫做走钱嘅任务啊，因为佢好多时候个屋企都系有钱嘅，啊嚟到香港读大学，而同时间咧佢系需要喺香港开公司啊，又或者进行一啲投资啊，系将香屋企嘅钱咧啊通过呢啲咁嘅方法咧系移走。咁所以点解好多时候呢啲新嘅移民同埋呢啲学生咁容易中呢啲官员嘅电骗嘅案件呢？难听啲讲，就係佢背后其实佢真係有从事一啲呢类咁嘅活动。所以个对方先要搵到佢上门嘅。唔会搵你同我啊，陶生知唔知啊？因为骗子呢都唔系傻嘅。骗子即係等于偷车，取易不取难嘛。嗱，佢一定掌握咗某啲嘅线索，或者係通过一啲即係网络嘅入侵啊，知道佢有啲所谓嘅 transaction 啊活动，佢先至掌握咗一啲活动，然后呢佢掉一啲数据出嚟，或者叫几时几日你喺呢个建设银行系咪转过一笔700万嘅去边个嗰度啊。嗱，咁就中招啦。如果唔你讲唔出呢，其实对方系唔会睬你嘅。但是你讲得出一些真实的这些内情，那么呢对即是这个学生或者有这些被骗的人呢，他就会中招。那跟着呢就用对方用公安啊官员啊的身份呢，就在这里呢就诱导他啊，或者是叫套他更加多的资料出来呢。那所以他最后呢其实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就是我一个猜测的啫。其实他损失的不是自己的钱。佢损失嘅可能系他人嘅钱，甚至成个家族嘅钱，即系有啲时候咧，佢哋系冇办法交代嘅成件事，所以自己就算唔见咗钱，就算要破产都唔使死人。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佢要背负嗰个后果咧，往往唔系个人。嗱，呢个系我嘅一个 wild guess 啊，即系我随便猜测。但系根据我即系拼凑咗好多呢啲咁嘅资讯嘅时候咧，即系你会觉得冇理由一个18岁嘅女仔会俾一个咁嘅大陆官员用一个咁嘅理由去呃佢钱，跟住最后要自杀，成件事系唔合理嘅。但用我推敲咧，就觉得有啲可能咯。 啊，暂时唔好解一次系大陆官员先啊。呢件事咧叫三不正常。第一不正常就是香港嘅新闻传媒嘅生态，几张报纸都有报道呢件事，但系咧都系高度雷同，系好简单。第一18岁，第二姓王，第三喺边度跳楼死，第四就陷于咧疑似咧。这个官员电骗案到底哪个官员呢？香港政府官员呢？中国官员呢？定是英国官员呢？英国官员呢？如果是不是有人冒认这个官员呃你，就说呢你在香港大学读完之后呢就会呢拿到个 BNO 的了，跟着可以移民英国。不过你现在呢，麻烦你呢是将1万磅或者10万磅呢是存入这个户口。於是傳入咗之後，英國領事館話俾佢聽，佢走去查詢咧，話冇咁嘅事。於是咧，佢羞愧咧，係萬分走去死啦。唔好咁武斷去假定係大陸官員，係嘛？美國領事館官員都得噶，係咪啊？裏邊有可能有害群之馬，有啲人想揾水啊，話你嚟到香港恭喜你啦，你讀完之後可以綠卡啊，綠卡之後咧可以去美國啊，直升呢個普林斯頓啊。不如咁啦，你而家咧打叫打錢啊！叫打咧$20,000入嚟以下呢个户口咧，结果原来系一个咧，即系害群之马啦，系嘛？唔好讲系美国啦，某国咁呢啲都有可能嘅，系嘛？咁点解啊？呢啲传媒啊、报纸啊、嗰啲记者唔行多两步去查究下咧？啊，佢来自大陆系边度咧？系嘛？广州啊、云南、昆明咧，定系呢个北京、上海咧？吓，定系山西陕西穷乡僻壤咧？系嘛？佢阿妈落嚟啊，就见尸痛哭。个阿妈嗰个身世着得系点咧？系似啊嗰啲农民啊，啊好辛苦咁打工啊，储咗笔钱供个女嚟啊，定系民企啊老板啊，系嘛？呢个咧诶剃个小平头啊，即系陆军装啊，40几岁啊，定系啊系嘛神神秘秘啊，貌似啊高级干部咧？嗱，呢每一个细节都有古仔喺里边噶啦，系嘛？点解啊？第二就系、是、第二不正常啊，就系点解啊？系嘛？ 是入得到香港大学呢？如果你入到香港大学，你那个行业当然有咁上下啦。一个呢中学毕业又考到香港大学的一个呢 ,18 岁的一个女子，照计你个智商啊应该有一个最低的门槛啊。是吧，就算呢学喺大陆啊读书呢冇教呢样嘢。喺大陆呢你自己都识讲啦，啲大陆啲人啊冇一样系真嘅，只有骗子系真嘅。喺大陆出嚟一个18岁嘅女学生呢，照计呢喺嗰种社会嘅生态出嚟冇咁容易俾人呃嘅。又而家又唔系呃你去 KK 完啱唔啱啊。第三就系、是、香港大学发生咗啲咩问题呢？点解呀，呢个殖民地时代完全未听过有香港大学自杀。我哋睇一套电影叫玻璃知识，拍到好浪漫㗎嘛。一个黎明，一个舒淇，係咪係由才女导演张婉婷讲即係拍嘅嗰时话住呢个 Richie Hall 或者唔知咩任伯堂男生女生一个女生读 English 男生读 E4 郎才女貌，好多浪漫嘅故事，未试过咁。咁样样跳楼，而且系为呢啲咧咁愚昧嘅所谓嘅电话骗案，香港出咗咩问题咧？系呢个叫三不正常，系咪？里边好多猜情寻嘅空间噶，系咪？ 嗱，你就觉得大学出咗问题啦，我就觉得香港出咗问题啫。大学只系一个即系、就是、好似发烧咁，系个 symptoms 嚟嘅一个症状，但个病因可能系病毒即系、就是、好似 covid 咁样。嗱，我睇翻数字啊，数字唔会讲大话。喺《星岛日报》嘅《星岛头条》报道啊，系啱啱八月底嘅报道。佢话统计喺旧年2024年咧，港漂内地生即系大陆生啦，去年咧电骗案总共损失咗2.3亿，2.3亿啊，大佬啊，佢话计数就总计呢个电话诈骗案就327宗啊，损失2.3亿，平均每个学生被骗70万。呢啲钱呢当然是来自他们屋企啦。80%的人呢都是第一年来到香港呢就读书就受骗。有些就未开学已经受骗。除了我不相信呢300多个学生呢他全部智商有问题。这样是一个很大的歧视和侮辱来的，陶先生。我没理由相信在大陆。 我认为不是 咯。来到读书。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描述。来 到读书考完那个 TOEFL, 跟住呢经过这个这样的学历的认证，各大专院校收的学生，没理由是白痴来的嘛。这个我不会这样假设啦。但是既然有300多个人中招，而牵涉个款项是2.3亿，其实不会是单一事件来的。亦都讲，正如我头先第一次开始嘅推断，背后一定系有故事。而点解呢啲大学生全部都系来自中国大陆，全部都系会被骗巨款呢？嗱，呢个点会系一个个别事件咧？背后梗系有一个集团，呢个集团系掌握咗呢班大陆学生嚟港走钱或者洗钱嘅呢啲咁嘅记录，跟住有条不紊地去逐个去敲门。呢啲学生点解会中招？除咗佢系白痴之外，就是因为其实佢哋全部身有事，俾嗰啲诈骗集团掌握咗佢里面有啲叫蛛丝马迹，所以佢跟住就冇得走嘅，佢一定要破财挡灾，最后咪报警咯。啲钱唔系佢屋企，警方都话啲钱系来自佢哋屋企噶嘛。咁啲屋企嘅钱干唔干净咧？屋企嘅钱究竟合唔合法咧？佢心知肚明啦。你同我叫做大家好人好者。光明磊落，咁咪唔会听呢啲电话，唔会听佢讲㗎嘛。但如果万一我哋好似代入啊，喂你都系有呢啲咁嘅活动嘅时候，咁你梗系心虚啦。所以其实成件事呢，我觉得我同你有啲睇法唔同，我觉得唔系智商问题嚟嘅，系一个 follow the money, 系钱嘅问题嚟嘅，陶生。 或者系中国啊，系正常嘅生态出现一种正常嘅行为。我一早已经讲过，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奇特嘅国家嚟嘅。佢哋嘅老豆同埋阿爺呢，係喺个文化大革命嗰个背景呢，佢哋个价值观同埋人际关系，你不能够用中国以外嘅正常人去逻辑分析。正如呢条数系好紧要嘅，2亿多、300多人全部系来自中国。喺香港大学，我諗有其他国家嘅交换生，有来自德国啊、英国啊、美国。 点解佢哋唔中呢？ 来自一个德国的这个欧洲的交换生，他们有没有接到是来自瑞典，他们家或者瑞士或者德国的电话，是叫你打几多钱，是不是得自治银行，原来呢后来呢发现呢不见了70万港币、哦、 啊，即系相当于十皮嘢美金啊，每人即系好有钱啦，系嘛？啊，点解会咁嘅咧？系一个系统性啊，系一个咧国家性同埋系统性啊，同埋一个叫种族性啊，系有组织啊，疑似一个咧欺诈嘅行为。 即系特区嘅警方咧，点解唔会组织个专案组去查一查？究竟点解嗰个犯罪嘅性质系咁统一嘅咧？都系针对咧港漂嘅大学生啦。都是針對咧佢哋咧話佢哋洗黑錢啦，跟住針對佢哋咧係個屋企裏邊咧嗰啲咁嘅存款啦，依啲全部個 pattern 係一模一樣嘅時候咧，喂你唔見咧特區政府嘅警察咧出到嚟咧，針對性咁樣開專案去調查嘅喎， 因為佢哋係來自你所聲稱嘅內地啊嘛，係咪啊？大灣區啊嘛， 係啊， 嚇你敢唔敢查啊？啊呢個係咪應該最適宜啊？是正常啊，叫跨部门专案小组啊。 Yeah. 既然是来自内地啊，咁应该由呢个叫内地政及政制事、内地事务及政制咩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啊，系领衔啦，系咪内地啊嘛？呢啲系咪内地事务啊？系咪涉及中港啊？咁严重几廿人吓、啊，涉款咧系两亿几，两亿几啊！而家如果攞嚟买楼啊，系谷入呢个楼市啊，帮衬阿施永青啊。可以买到几多层啊？700万一层啦、啊，我当 几人读大学噶，唔系嗰啲七八十岁嘅阿婆阿毛啊， 系啊， 咁都中招。你个警察你查嘅时候，你都要用下脑啦，系咪啊？ 喺深水埗西洋菜街啊，或者啲旺角啊、徐街跳舞嗰啲大妈啊，亦唔系庙街夜缤纷企街啊，系精英嚟噶，入 Hong Kong U 啊，优才啊，系嘛？呢个咧系特区政府话斋。是为未来的香港人才过去，现在70几人，两亿几，是吧？ 300几人啊， 300几人。啊，两亿几不是发紧梦啊，是吧？是吧？这个是不是应该由教育局啊，这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啊，国安局啊，是吧？警方啊，是吧？是来到啊，统筹一个跨境啊的专案小组啊。同埋请啊喺西环嗰个叫联络中联版嘅叫联络啊嘛，系你唔知嘅，你问下佢，佢咪知咯。系透过佢个渠道喺大陆有天眼啊，有 AI 啊，系有细样样操控，点会唔知啫？你当然知啦，系嘛？啊，咁样样啊，一个18岁啊，咪考得入香港大学，梗系大陆话斋所谓嘅尖子啦。啊，尖子梗系好高分啦，但我认为系白痴咯。呢啲系咪即系高分低能啊？ 冇偶然，冇白痴嘅中国大陆，边有白痴啊？个个都精过鬼，个个都系叻人嚟嘅。 喺大陆，每一个人都系非常之精灵，丛林里边出嘅政治动物嚟噶嘛，同埋金钱动物。咁你去 你死佢都未死啊？系咪食咗你都唔知啊？你试下呃佢啊！你试下行上罗湖深圳去搵个大陆人呃下，你试下。 系啊， 究竟佢呃你定你呃佢啊？ 系啊，好多嗰啲长者咪走去喺大陆嗰度娶二奶嘅、三奶嘅，系嘛？你去到咩山西、河南啊？你整件咁嘅洗脚杯嚟，你试下呃下佢阿妈嗰层。 你问下咯，阿何生可唔可以呃到阿何太？阿李隆基可唔可以呃到佢个所谓未婚妻咧？究竟系个未婚妻呃阿李隆基，定系李隆基呃佢咧？我唔知道啊， 何 仔 呃何生啊？ 你想象一下咯， 咪系咯？呢啲点会咁容易俾人呃咧？呃咩咧？吓，我同你又容易俾人呃，系嘛？吓，我系天真无邪嘅，系嘛？呢啲会俾人呃？18岁 ，come on， 唔好讲笑啦！香港大学啊，同埋咧呢个咧系香港嘅九间大学咧都有责任。系既然300几人，相信咧系来自九间咁多啦，系咪？啊，有分布得几匀称啦，九间大学嘅校长。是不是应该都责成啊？各间大学都成立一个咧，即系另外一个叫校内嘅专案组，是不是有好多嘢你唔方便啊？讲俾特区政府嘅官员听啊，咁自己咧学校里边4466拆掂佢咧就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系咪？呢啲咧亦都同大陆所谓嘅有关部门咧多多沟通。你已经融入大湾区噶啦嘛，唔系以前所谓嘅港英嗰阵时咩样样阻挠咧，吓就叫样样几格格啫。啊！你而家港珠澳大橋啊，係嘛？40分钟啊，都可以到澳門，跟住去珠海啦。有乜嘢事係查唔到咧？係咪啊？所以點解會咁咧？咁都會影響港大嘅校譽咯。因為一個18岁嘅一個咧少女咧，我個學生跳咗樓，其他同班啊、同級啊、宿舍嘅同學仔啊，都要接受心理輔導咯。 系入到嚟 year one 咧，就读读下就已经整单咁嘢咧，啊就觉得咧言行节义啊，系嘛就咧呢个造成个精神打击啊，甚至系抑郁症啊等等咧，呢啲咧个后遗症好犀利啊！你知而家呢啲叫 Z 世代啊，吓香港话话斋叫二 Z 世代啊，啊就好似咧啊，我哋上一集讲过嗰啲咩剑桥牛津啊嗰啲咧，系嗰啲玻璃心好易碎噶嘛。好易啊，系俾人 offend 到噶嘛，系嘛？要揾心理辅导啊、社工啊，咁呢啲咧，吓就钱咧就计唔。 总之我嘅结论就系中国大陆冇蠢人，冇白痴啊、嗯，最蠢嘅香港人嘅啫，或者香港大学，或者香港特区政府嘅警察嘅啫，因为佢哋竟然咧冇留意到啦，冇留意到呢个系统性嘅诈骗同埋个对象个性质啊咁统一嘅情况之下咧。背后唔系一个独立嘅事件，背后系一条经济产业链。我哋阿盛奉承阿陶生成日教我哋嘅 follow the money， 两亿三千万呢条唔系细数嚟嘅。呢背后水很深啊！中国大陆话斋系咪啊？ 你噶你啲唔查唔出咧，你而家就事小啫。遇到呢个叫网络电诈啫，分分钟你过得几个月啊 ！Hong Kong 要有几个学生失踪，原来俾人氹咗去 K K 完都得噶喎。啊，话俾你听，喂，圣诞新年啊！唔好翻大陸啦 ！KK 完咧，有班細路仔啊，喺曼谷啊，喺呢個泰國同埋緬甸邊境啊，有班貧民啊，嗰啲細路仔啊，等你哋同佢補習啊，教唱遊啊，教簡體字漢語啊，咁啊傻更更咁又去咗啊，係嘛？喂，如果你而家唔亡羊補牢嚟到截數咧，後果可大可小。 仲有一度好好笑啊，陶生，即係呢個少少補充啊，佢話裏邊咧，即係個報導啊，即係出現有啲AI 換臉詐騙啊！呢個深藝嘅技術，因為騙徒可能透過人工智能合成他人嘅樣貌同聲音咧，冒充親友或者官員行騙。嗱講落咧就好似好高科技，但你要記得，其實中國大陸咧而家盛行嘅小紅書啊、抖音咧，嗰啲女仔尤其女仔啊，佢拍片影相嘅時候咧，佢都係用呢個 AI deepfake 嘅，deepfake 嘅，即係話咧佢个样都唔系佢自己嚟嘅，佢都整靓咗，跟住佢条腿又会修长咗，条腰又幼咗。你谂下中国大陆十零岁嗰啲，佢哋玩呢啲咁嘅 TikTok 啊，其实佢哋对于换脸啊，佢哋用 AI 去整靓自己啊，根本素有经验啊。你谂下，如果佢哋识整嘅时候，佢点会相信个来电画面嗰个人啊系真嘅呢？佢自己都识玩呢个技术，所以其实好奇怪，即系呢个即系警方或者嗰啲 所以 咁样嘅声明咧，其实系即系完全你当嗰班学生系傻嘅，其实佢哋最识掌握个 AI 变脸嘅就系呢班大学生，佢哋点会因为咁样受骗呢？系嘛？ 所以即系将呢个白痴智障嘅问题排除咧，就即系另外内情啦。啊，咩内情咧？就当然就系、是、走钱使钱啦。系嘛？系咪有人啊？系再养辛辛苦苦养大个女啊，搵佢咧系攞嚟做装假狗啊，执佢入去香港大学，然后借口向上报就话咧要交学费啊，香港啲租好贵啊，就有啲一大笔钱啊，系俾咗呢个王姓嘅少女啊，系攞咗出嚟，但系点知咧系俾即系所谓嘅中央有关部门咧系发现，知唔知啊？例如咧。呢啲各地嘅呢啲中纪委啊等等咧， 演扬闹布啊，可能系系嘛？ 啊，系啦，如话呢个咧，唔系呢个第一次演扬闹布系另一样，呢个咧系罪有应得嘅，系非法咧，系转移咧系国家财产，即系你老豆老母嗰啲钱咧，系内德咧，系呢个贪腐嘅，啊呢条数冇捉错你嘅，啊呢个咧就系跟挖鬼脚咧系咁样，然后咧就搞到呢、这个。姓黄嘅同学，喂，你跳楼使咩以证清白啫？系嘛？啱唔啱？以证清白即系点解咧？系呢个耐人寻味啊！另一种咧就会唔会就系你头先所讲嘅远洋捞捕，系咪？就咧佢老豆或者佢屋企咧系有一啲咧钱银嘅事，但系就唔系中纪委查，唔知咧青海唔知边度咧吓嗰度冇钱使咧，就九龙吊炮咧系走嚟追。嗱呢啲咧就搞，因为你搞出一条人命啊！嗰、那个地方叫昌陵大厦，系嘛？嗰个地方你租翻嚟咧，变咗空宅咧，系嚟到成栋大厦嗰啲住客咧，系心神不宁嘅，同埋嗰间屋将来影响楼价，对唔住啊！租咗俾你呢位女啊，煲咗俾呢位女生嘅业主咧，唔知佢哋有冇听到风云谷啊？系嘛？ 听到咧，我都同你哋申诉啦，系咪先？ 林争再讲多个疑点啦，即系金田一上身啦，佢话新界南总区指挥官指出咧，嗰啲电骗案咧，八成嘅受害人，嗰啲款项咧，几乎系全部咧来自家长。嗱，警方点解要强调咧？嗱、啊，你谂下。如果嗱，譬如我自己遭受電騙，我唔見極嘅錢都係我户口嘅錢啫。點解啲錢會來自家長？即係換句話講，其實當時個電話嚟咗之後，要匯錢走嘅時候，家長係知道嘅，家長係默許或者配合㗎。即係話其實成件事咧，唔係嗰個度嗰個學生自把自為嘅， 係 個家長嘅户口嘅錢咧係喐㗎，所以成件事係。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家庭的事、啊、 所以他跳楼就为书为以正清白，照金田一福尔摩斯东野圭吾这个是推理，就是有理由推断就是他的家长就怀疑个女儿就飙了重财，是不是就是我明明是汇了若干钱，为什么你是不见了，于是个女儿就告诉家长，哎呀我不知道，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什么什么哪里都跟那个中纪委说要查这个要那个要追我多少钱，那我就叫我就户口打70万去，我就打了，我咋知道啊，那么老豆老母要刮他一巴或者闹他，你要哪有这么天真啊，这个钱是你自己跟男朋友吃了还是啊，这国家跟你要啦，啊咁样咧，即系我怀疑啊，即系有啲伦常之间嘅争吵，啊或者呢个女仔或者某有人啊嚟到香港，啊入咗香港大学，就俾咧本地一个香港男生啊，佢可能系出身基层，就见到咧呢个大陆女生咧系咁有钱，啊大家咧发生一段咧啊案中案嘅好浪漫嘅韩剧版嘅爱情故事。点知俾呢一个男生咧就骗财骗埋色，啊攞咗啲钱啊过去赌啊或者诸如此类啊自己买咗诶呢个， 我就唔系咁睇喎，陶生。 咁于是咧条女就话俾即系个阿妈咧，条女咧就话俾阿妈听，系嘛？你啲钱不雷不白，国家有街班单位咧就打电话嚟警告，于是咧我就过咗户啦，你知嘛？咁然后个阿妈咧吓就。相信咧系我头先嗰个版本，于是个女咧死口话冇俾仔呃，系嘛？真系噶，系咪有国家级嘅官员咧系问我咧？话俾我听咧系要我咧点样样汇呢啲钱过去啊？等等，咁于是咪一死证清白咯？阿妈唔信个女啊嘛，系咪啊？ 你个版本咧就阿妈唔信个女，我个版本就阿女信错个阿妈，点解咧？即系话咧，其实个女都好无辜嘅。佢有一日收到个电话，跟住对方就疑似呢个官员咧，公安咧就话佢个户口嗰几百万咧系洗黑钱。咁其实个女唔知情噶，咁就打电话翻去俾阿妈，问阿妈，阿妈嗰几百万系点噶？阿妈一听个内情，个官员讲嘅细节，心里面一震，同个女讲：阿女，你唔好理啊！呢啲钱点样嚟，点样走，你唔好理啊！你得个知字得噶啦啊！咁而家点做啊？哎，佢叫你点汇就点汇啦，佢叫你交返上去就交返上去啦。其实个女呢根本就唔知情嘅，佢听阿妈讲嘅啫。咁因为点解，因为牵涉嗰啲钱都系属于佢屋企㗎嘛。佢边有本事一个小女孩动用屋企数以十万八万计嘅钱啦，梗系屋企指示㗎啦。好啦，当呢啲钱真系俾人呃咗去之后，喂啲钱呢甚至可能唔系属于个屋企嘅。有啲时候呢真系佢都系一个手套嚟嘅就屋企。咁你唔见咗钱跟住要交人噶嘛，咁、那个女可能觉得累及个屋企，因为呢件事因佢而起，所以咪自寻短见咯。 啊，所以点都好啦， 系啊， 好复杂啊， 好复杂噶。 推理小说嘅嗰个可能嘅结局都衰啊。香港啊，本地嗰啲学生咧，你同大陆啲尖子嘅同学交往，你自己打醒十二分精神啊，系嘛？啊，即系佢哋来自嗰个地方咧，就真系咧。是有他们很特殊的国情的条件，发生很多这些三尖八角啊，你发梦都想不到的情节，无谓自己上身最重要。当然香港大学方面以后收这些学生都要留神一点，就是查清楚他们的背景啊，世不世啊，问一下他们那些钱啊，问一下他们的钱啊，到底是给一些 即係一啲 vetting 做一啲DDD 啦，係嘛？不過難咯，而家啲大學又咁缺錢，係嘛？所以咧，即係大學嘅制度啊，同埋所以我話呢個三不正常咯，係咪？咁啊，當然啦，即係最近又俾人影相咧，香港大學嘅總圖書館出現一個咁係騎嚟嘅告示啊！大家咧睇睇嗰個畫面啊，就係咧叫請勿在垃圾桶內大便啊，英文咧就叫 Please do not poop in the trash bin 嗱。咁呢個咧即係。在个图书馆你嗰啲长台嘅隔篱应该唔系垃圾桶，应该是纸箩。咁图书馆嘅清洁人发现啲纸箩里面有啲好污糟嘅嘢。咁咧，而且唔系一单半单。于是咧，佢哋都心知肚明，系用简体字行头啊，唔系用日文、英文啊，简体字行头，系嘛？咁为免咧俾人话歧视咧，系用翻条正体字。咁以后最尾就是英文。咁咧就。啊！就令一啲港大校友啲朋友啊，話俾我聽，哇！點解會搞到咁啊？香港大學100年未試過嗰個，係咪？咁首先有個第一係中文有錯別字啦，就係、是、垃圾桶唔係呢個桶啦，唔係雪糕桶嗰個桶啊，唔係甜筒嗰個桶啊，係應該係飯桶嗰個桶啊。英文咧都有問題，叫 Please do not poop in the trash bin。Poop 咧就冇錯，都同 poo 嗰個字都通嘅，但係唔係 in the trash bin 啊。是 into 啊，你呢个英文咧就即系好似有人啊，系跳咗落去个垃圾桶喺个桶里边啊，系踎低大解唔系？我谂佢意思即系话唔好咧，将个8月15咧系对正个桶咧，将你个大便咧系赖入去嗰个桶度，所以咧唔系 poop in the trash bin， 系 poop into， 系咪？咁呢個一馬提話啦，即係劉家傑先生已經咧係退咗有好多年，咁啊，即係攞啲英文出嚟，大家研究一下咯，係嘛？啊，香港係咪大有大啊？啊個問題細有細呢啲咧，香港大學個總圖書館仲喺圖書館，你喺得圖書館啊，都係斯文人啊，知書識禮啊，點解會這 樣？我覺得今時今日咯，你提過噶，香港大學係咪要改名叫做？中国香港特区大学 咧， 系啊，唔好再叫香港大学，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已经名不符实，即系同殖民地时代嘅香港大学已经严严不同，所以改名叫做中国香港特区大学，咁就啱啦，系咪？ 又考得入香港大学嘅，点会做呢啲嘢啊？系咪？你问一下系嘛？诶，个Richie Hall 啊，咩Hall啊，几百年有冇何放喺图书馆啊？阴公 一个原理，唔通你喺一个大学嘅宿舍写住，请勿。进行人兽交咩？唔会噶嘛， 冇错， 冇可能写呢啲嘢噶，系嘛？ 喺剑桥大学嘅饭堂啊，又会有啲英文，请勿啊，在饭菜嘅台底啊，系同只狗乸系进行性交。我知道你而家好左 ，OK， 大爱包容系唔会噶嘛，系咪 ？Touch wood 到目前为止未有啊？ 呢个例子系 extreme 啲，但系即系我举一个极端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啊。 系啊系啊，咁啊可能啦，呢个即系世界性嘅现象咯，唔可以话净系港大啦，全世界都系啦，系嘛？啊，呢个咧，牛津咧都啊，又名博瓜瓜大学，剑桥又名富晓田花园大学。咁你香港大学图书馆有张咁嘅告示啊，有咩点出奇咧？好似日本啊，啊嗰啲景点啊，嗰啲咁嘅洗手间一样，系嘛？就时时俾人嗰啲战狼话日本仔喺度辱华噶啦，系嘛？今次啊呢个 Hong Kong U 嗰个总图书馆系咪辱华咧？定系人必自辱而后人无知咧？呢个问题啊吓，第日再讨论。祝各位咧周末快乐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风云谷，风云派信，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下一集再见，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